最后留下狼狈。一个人睡，只有孤单相随，独自在午夜梦回，留下一个人沉醉。 如果没有他，你还爱我吗？我真的在意。